在下午的5:06来到 FM982AM92 其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戴毅。今天好像是第一次坐在了这个副驾驶的位置上。 我只想说，为什么你当了妈妈以后变得更加的温文尔雅了呢？ 主要还是不太熟吧，对这个平台 对这个台子不太熟啊。对你的声音很熟的听友肯定是有的哈，除了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外呢，也欢迎各位通过各路的视频直播平台来看一看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所有的嘉宾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包括主持人第一次来到直播间的时候，觉得哇， 这种亮度对我们来说是很吸引人的。 对对对， 因为以往的这种老 四五六，我怎么着少数有20多到30多盏灯， 你还数得过来眼睛没有瞎吗？ 就感觉要晃瞎 真的是。 前面的摄像头我们有8个镜头。 对， 对，这确实能够让这个电台主播去感受一下这个像电视台的这种关注度哈。 嗯哼，不过呢我们要自己找镜头，因为我们的镜头没有像电视台那样哪个切到你哪个会亮，哎，所以我们要自己这个可能是这个 用余光去扫一下， 用旁边那个眼光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当然更重要的是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一下982魔力工厂，下方点击视频直播，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随时跟我们互动啊。今天是辣妈正传的时间，我们依然是要和辣妈酷爸们一起来聊一聊和孩子有关的事情。 对，今天呢主要是酷爸没有来，因为上一期我相信我们的 Danny 给大家留下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是因为马甲线吗？ 这是你说的 腹肌八块很清晰。 对，最后的福利让很多人之见识了一下啊，大饱了一下眼福。 对，当然我们今天为什么全部都是清一色的辣妈呢？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讲到这个名词叫做佛系妈妈。 嗯，这期的话叫佛系妈妈大起底。 对，到底因为佛系这个词最近很流行，所以不用太多的去解释，就是不喜不悲，非常淡定的一个类型的妈妈。 嗯， 通常呢爸爸们好像能实现佛系的比较少，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让各路的佛系妈妈来讲一讲家庭当中的各路人群，他们都在孩子这件问题上表现出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就看他们在哪方面能够表现出佛系妈妈的一些状态出来。 嗯嗯，当然首先我们也要来关注一下在母婴的圈子里都有什么样的资讯值得推荐的。在潮流风向标当中，我们几乎在辣妈正传每一期节目当中的第一条资讯呢都会推荐辣妈酷爸们有一部电影。你看上周我们推荐了一个动画片儿，在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是又一部适合带孩子看的电影要上映了，是来自阿米尔汗的新作《神秘巨星》。 这部电影是定档了1月19号。电影的大概内容是讲述了一个小女孩坚持了自己音乐梦想不懈努力的一个故事，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在今天的视频当中看到小演员的一个特辑，我们来看一下。 किसी भी फिल्म में कास्टिंग बहुत जरूरी होती है। ये जो कहानी थी, उसमें हमें एक 14-15 साल की लड़की की जरूरत थी। अब ये आम तौर पे आपको इंडस्ट्री में नहीं मिलेंगे। 14-15 साल के एक्टर्स होते नहीं, आपको बाहर से ढूंढना पड़ता है। और चूंकि ये कहानी इसमें सेंट्रल कैरेक्टर जो है इस लड़की का है, तो ये कैरेक्टर सबसे ज्यादा इंपॉर्टेंट, सबसे ज्यादा जरूरी था कि हम इसको सही कास्टिंग इसकी करें। एंड देन मंडे आमिर सर कॉल्ड मी एंड सेड यार वी हैव जस्ट ऑडिशन द गर्ल कॉल्ड ज़ायरा फॉर दंगल। तो दंगल में तो मैं ले ही रहा हूं उसे, बट तू भी देख ले, शायद तेरी फिल्म के लिए भी अच्छी है अकॉर्डिंग टू मी। क्या नाम आपका? ज़ायरा वसीम। ज़ायरा, अपने बारे में बताएं, कितने साल की हैं, क्या करती हैं? मैं 14 ईयर्स की हूँ, कश्मीर से हूँ, मैं स्टूडेंट हूँ, 9th क्लास में हूँ। सिर्फ प्रॉमिस करो अम्मी प्लीज। अच्छा, प्रॉमिस प्रॉमिस। खुश खुश जाऊं, मैं अपना काम करूं, जाऊं। इमीडिएटली आई कॉल्ड अप आमिर सर, आई सेड सर प्लीज इसको दंगल में मत लो, आप इसको दंगल में मत लो। तुझे क्यों, क्या हो गया? आई सेड सर ये हमारे लिए परफेक्ट है, आपको तो दंगल के लिए बहुत सारी लड़कियां मिल जाएंगी। तुझे आई यू मैड? आई कैंट डू दैट, वी फाउंड हर, वी आर नितेश हैज लाइक्ड हर एंड वी आर गोइंग अहेड विद हर। तो अगर तुझे अच्छी लगती है तो फिर तू रुक जा, पहले दंगल बनने दे, उसके बाद तू बनाना। तो सर नहीं नहीं नहीं सर, आई सेड वी हैव टू डू दिस फिल्म राइट नाउ, सब रेडी है हमारा, मतलब लोकेशन मिल गया है, हमने डेट वगैरह ले रखी है। आई वाज रियली एक्साइटेड टू मेक दिस फिल्म एंड आई डिडंट वांट टू स्टॉप माय सेल्फ, बट आई न्यू कि यार ज़ायरा से बेटर इंसिया अपने को लाइफ में नहीं मिलने वाली। इतना सही उसने ऑडिशन किया इंसिया के लिए, इतना सही उसने ऑडिशन किया कि हमको लगा कि यही हमारी इंसिया, हम किसी और को नहीं ले सकते इसमें। दंगल जो थी वो फिजिकली ज्यादा चैलेंजिंग थी, पर सीक्रेट सुपरस्टार मेंटली और इमोशनली ज्यादा चैलेंजिंग थी। When I was taken on board, तो जो पहली चीज मेरे दिमाग में आई वो ये था कि इनसे अपने गाने भी खुद लिखती है, गाने गाती भी खुद है इतना अच्छा और गिटार भी बजाती है. तो मैं गाना ऑब्वियसली नहीं सीख सकती थी और लिरिक्स भी नहीं लिखने थे मुझे, पर जो मेरे पास दो चीजें थी जिसके साथ मैं एक्सपेरिमेंट कर सकती थी और जिसपे मुझे काम करना था वो था एक्टिंग और गिटार. गिटार सीखना पड़ेगा पूरे गाने का, बाट लगने वाली उसकी. कुछ समझ नहीं आ रहा है मुझे. So, it's just one note behind you need to go. So, you don't want to swap this finger, so this guy takes over this note. Nothing else changes, only these two. Okay, so we start from the... From C. You're playing C basically. Yeah. Yeah. एक डाउट था हमारे माइंड में कि वो कर पाएगी, कि हमको बहुत चीट करना पड़ेगा, उसके हाथ ठीक से बजा पाएंगे कि नहीं. सिंक में गा के बजाना काफी मुश्किल होता है. इसने बहुत हार्ड वर्क डाला है इसमें. इट्स नॉट दैट शी इज एक्टिंग द प्लेइंग आउट, शी हैज एक्चुअली लर्न हाउ टू प्ले सो दैट इट डजंट लुक अनरियल. इंटेंसिटी और पैशन जो उनके परफॉर्मेंस में आई, ना कि उनकी सिंगिंग वाले सेक्शन में थी, बट ओवरऑल एज अ परफॉर्मर, ओवरऑल एज एन एक्टर, शी इज अमेजिंग. इस लड़की के लिए कुछ भी नामुमकिन नहीं है, वो कुछ भी कर सकती है. के रिहर्सल के लिए मैं पर्सनली उसके पास जाती थी रोल्स, ताकि एक एक चीज ना छूट पाए. डैनियल, अच्छा एक काम करें, आप इस पर लिप सिंक करेंगी. हाँ मैं गाती हूँ, गिटार होता है, मेरी आवाज निकल जाती है. चलेगा? इट्स ओके ना. ठीक है. स्टार्ट. हंसो मत. आमिर सर ने बहुत ज्यादा हेल्प की. वो हमारी चीजें क्लियर कर देते थे, जो मुझे सबकॉन्शियसली पता होता था कि मुझे ये चीज इस तरह करनी है, वो आके क्लियरली बताते थे कि ये करना है आपको. टेक में शी हैज टू फॉलो द ब्रीदिंग नंबर वन. नंबर टू इज यू हैव टू फॉलो द प्रोजेक्शन. सिंगर ने गाया तेरे इश्क दा और आपने सिर्फ अगर मुंह लाए तो मैच नहीं होगा. सो यू हैव टू प्रोजेक्ट एज मच एज शी इज प्रोजेक्टिंग. जब मेघना नजदी फिरा गा रही थी स्टूडियो में, ज़ायरा वाज पार्ट ऑफ दैट. शी सॉ हाउ शी वाज सिंगिंग, देन शी वेंट इनटू द स्टूडियो एंड सैंग इट विद हर. सो ज़ायरा रियली स्टडीड मेघना एज अ सिंगर इन ऑर्डर टू बी एबल टू पुल ऑफ दिस कैरेक्टर. हर प्रैक्टिस सेशन से पहले मैं उसे एटलीस्ट दो बार गाना गाने को बोलती थी, और पहले मैं उसका ब्रीदिंग पैटर्न देखती थी, सेकेंड टाइम पे मैं उसको नोटिस करती थी कि वो किस तरह गाती है, उसकी हैंड मूवमेंट्स क्या है, उसकी आंख कब बंद हो रही है और वो कैसे गा रही है. के बाद एक महीने तक मैंने वो कॉपी किया और फिर 去年打动了一票观众的那对父女，在《摔跤吧，爸爸》里面有了精彩演出的阿米尔汗和他的那个电影中的女儿， 大女儿的扮演者，尤其是童年的这个大女儿的扮演者。 对， 我觉得这部片今年，我觉得在如果说在二月份之前临近咱们的农历新年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特别好的表现。 1月19号，我想问一问我们表演区的三位妈妈们，去年的《摔跤吧，爸爸》，你们带着孩子去看了吗？ 我们先拿起话筒哈。 但是你没有给他开话筒，稍等，来来来说， 来有请 啊！我们连刷了两遍， 连刷了两遍。 对，第一遍是带着爸爸去看的，然后发现哎挺好，然后又带着儿子去看了一遍。 啊，丹丹呢？ 去年的那个时候我应该还在坐月子。 哦，所以你错过了那部电影。 对，所以我错过了。嗯， 牙小就不用说了，那时候是不是也在？ 应该也是刚生完宝宝吧，没有去看。 哎，你没有去看，我以为你会撇下儿子带着老公一起去看。 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去看。 我这部片子当时上映是在大概是在五六月份的时候。 我也错过了，我是后来等到就是已经有正版了上线了以后我看 的 是资源。 我跟你讲，我当时是挺着大肚子自己去电影院看的。 啊， 嗯，就是那是我应该是在生产之前就是最后一次进电影院看的电影。 嗯哼， 就觉得因为那口碑太好了。 对对对， 这个人们之间彼此推荐太厉害了，所以一定要去看一看。 口口相传嘛。 对， 所以像你看咱们国内的电影圈里面有什么新女郎啊，什么某女郎啊，所以这个女孩是不是就是汉女郎啊？汉女郎， 汉女郎或者汉女儿也可以。 期待一下一月十九号这个神秘巨星，里面的这个音乐旋律应该又会成为一段时间大家会去流行然后去播放的很多的歌曲。 没错。 嗯，潮流风向标，我们继续来讲到的一件事情。说完电影要说一个安全的问题。今年来的手机安全问题频发，最近就有一个新闻说因为一个家长使用手机没有注意就引发了事故，而且导致的惨剧是一双儿女当场就身亡了。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视频。 以防手机在充电的过程当中发生意外给自己造成伤害。 这个手机在充电中爆炸的事儿，这网上也是一搜一大把。 嗯， 可就是还有粗心的父母不信这个邪。 嗯， 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充着电的手机啊就扔在了床上，结果一家四口中两个孩子全部都遭遇了不测。 两个孩子，大一点的是一个男孩3岁，小一点的是个女孩才1岁多。发生意外的当天晚上呢，一家四口都被送去医院抢救，但是遗憾的是由于伤势严重，两个孩子最终都没能挽回生命。 事情发生的时间是11月2号的凌晨，地点呢是湖南常德汉寿县。我们看到的视频就是爆炸后的现场，床头是一片焦黑，被褥都被烧成了灰，就连床附近的椅子也只剩下铁架子了，现场是一片狼藉啊。 这家人姓翟，那两口子呢都有睡前玩手机的习惯。2号凌晨发生爆炸的时候，手机就在床头充电，手机爆炸引起大火，那熟睡的一家人根本就来不及反应，瞬间就被大火所吞噬。 四人当中俩孩子伤势最重，虽然呢医院是极力抢救，但俩孩子还是在2号的上午相继因器官衰竭而不治身亡，真是让人揪心啊。 哎，妻子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头部和上身都被烧成了重伤，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后续治疗和康复所需要的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这丈夫呢是一家人当中受伤最轻的了，只是双手被烧伤。目前呢警方也已经介入了调查。 而手机充电爆炸引发的事故偶有发生啊， 千万不要在睡觉的时候把手机放到床头去充电。 对， 而且不要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这可能就是一个一次危险的前兆。 没错哈，现在我们这手机的电池都是锂电池或者是聚合物锂电池，不需要把电都放完了再充，中途给手机充电呢也不会影响手机电池的使用寿命，所以真的不必要非得在睡觉的时候给手机充电。 还有啊，一般啊手机充个3-4个小时也就能把电充满了。 嗯， 充满电之后最好要把这个电源线给它拔下来，长时间充电反而会影响电池的使用寿命，引发危险。 还有很多人都对电源线不那么重视哈，认为这个原厂副厂没什么关系，街边摊呢买来的连接线、万能充电宝什么的都拿来充电，其实这样做非常危险。 对呀， 因为这些非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使用的时候电流很不稳定，容易引发事故。 这样，咱们再说一遍啊，血和泪的教训啊， 嗯， 真不能再把充电的手机放在床头和枕边了，这就是一颗定时炸弹，什么时候爆，咱们可说了不算啊。 希望看到这个视频的网友动动手指转发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多一个人看到也足以更喜欢。 看这条新闻的时候我们整个直播间都是 安静了哈。 对，就最怕空气突然安静，就觉得太可惜了呀，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感觉这样的就手机这么普遍和惯常的一个东西在我们身边，怎么会潜在的危险这么的大， 对它能够产生这么严重或者这么惨烈的后果。 嗯， 就是我觉得包括我在内，我不知道其他3位妈妈、4位妈妈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就会经常把手机放在床头去充电，因为 会啊 能够放在一个触手可及的地方，因为很方便嘛，你随时需要打个电话看个微信啊。 对，就是手机现在离远了就感觉没有安全感，不行。 哎，我不会。 哎呀，这不会是吗？ 对， 来说一下你 因为 开着呢吗？ 开着。 我是一般会把手机充好电，或者充一半，然后我就把它拔下来。就是我们家的床头是绝对不允许插手机充电的。 哎，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约法三章，在家里面我觉得是可以去 尝试一下。对对对，而且我们家的那个所有不用的那些插头都会把它封起来，就是避免小孩子那个手指伸进 去 会有一些危险。 对对对，这个也是家里有小宝宝的那个家庭都需要去做，把所有的插口都给他用塞子塞上。 你大概是从孩子多大的时候开始注意到这些小细节的？ 应该是我觉得我怀孕的时候就会注意到这些。 很棒很棒。 因为毕竟这个是有隐患的，之前也看到很多这样的案例，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吧，反正我们就是不允许在床头充电。 不会是一个跟法制节目主持人走得比较近的这么一个妈妈。 警惕性比较高，但确实是值得表扬的。这个再怎么样，再不济孩子开始会翻身了。因为咱们的插座通常位置比较低，所以宝宝爬呀翻身以后昂起来呀，他那个手的位置刚刚好。所以大家真的应该把家里面这些地方都检查一下。 对，还有就是那个插座插着的时候，那个头千万不要让小宝宝吃到，那个特别容易中电。对，就很危险。 大意现在满眼的迷茫。 对对对，真的是让我觉得好像 这个世界好可怕呀。 真的是，我先代替我的宝宝去表现了一下什么叫惊愕和错愕的表情。好吧，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在潮流风向标当中提醒我们辣妈酷爸的一个安全隐患的问题。那我们第一条讲到电影的事情，我们有一位网友在活力982的微博上面问到，叫 Looper 上单雷，说黄轩的电影妈妈们如何评价？黄轩最近的电影应该就是芳华了吧？ 没有，还有一部猫妖传。妖猫传、 妖猫传， 对对对、 对，黄轩最近的就是这个出现的频率还是蛮高的， 挺高的， 但是人气好像一直都没有那么火，没有咱们预期的那么火。 就是他可能前几年有一些作品，因为拍的就是拍完之后各种各样的原因把他给剪掉了，所以他已经是做了很多年的努力。 你想从《芈月传》开始就应该大红大紫了，大家想他应该。 其实《芈月传》很好啊，我觉得他的口碑。 国民初恋是不是？ 对，有。 结果还是孙俪更火。然后后来跟杨幂搭了那个《亲爱的翻译官》，大家也以为说他会火吧， 但是因为很多80后或者主力的70后没有看这个电视剧， 都在杨幂的身上。那这两部今年去年的应该叫2017年了。芳华和《妖猫传》三位都看了吗？ 雅娇看了，那冯月还有包括宋丹，你们看了吗？ 我还没有来得及，但是有点想看。 想看哪一部？是芳华吗？ 想看哪一部？ 我们俩约着哪天去吧。 芳华，对， 因为芳华是咱们父母那辈人的青春岁月， 60年代， 还是挺值得让老人家们去看看的。前一段时间多么的火热呀！ 对对对， 因为会看到很多不是电影院的目标客户群的人就直接就去了，我觉得还是挺值得推荐的，好多人的青春的一个记忆。 好，我们的潮流风向标接下来要推荐给辣妈酷爸的是，我们依然每周会给各位推荐一款菜单，这个 DIY 的方式教你怎么来给宝宝做辅食，通常都会非常非常简单，就是像我们这样的手残党也是可以很轻松的尬到的。所以在场的雅娇、戴毅、冯月和宋丹我就不考了，因为你们俩太专业了。雅娇和戴毅，你们看完这一小段视频以后必须要给我们复述出来怎么做，好不好？ 好，没问题。 交给他复述就好了。鸡蛋糕，就是这么简单，三颗菠菜一个鸡蛋，然后上锅蒸一下，就其实有点类似蛋糕的做法。 牙角绝对不在话下，是不是？ 对，我肯定没问题。不知道待遇怎么样？ 我觉得我绝对属于手残党，但是呢，因为我之前对于烘焙比较感兴趣，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如果上手做个一两回，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是，做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回也就会了。 那你多笨的这个妈妈！ 冯月和丹丹给我们评价一下，刚刚教给大家这个菠菜鸡蛋羹，大概是菠菜鸡蛋糕啊，跟蛋糕一样，类似，差不多可以适合多大的宝宝来吃？ 如果它是全蛋的话，一般大概要一岁左右。对，一岁之后可能比较不容易有过敏的风险。但我们家两个孩子嘛，老大的时候就是完全严格遵守。到老二的时候嘛，就没有那么介意的。对对对，其实我们早一点也可以的。 就只要你确定过它对全蛋蛋黄尤其是不过敏的话， 对对对，其实我们家 吃了。 对，我们家老二其实大概到十一个月左右他就可以吃了。但是第一个真的不敢。一定要等那个时间表。 所以符合那句说，老大当宝养， 老二当猪养， 哼哼养。 什么都拿老二来做实验。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我们今天请来佛系妈妈代表团，此时此刻佛系妈妈代表团已经抵达战线啊，战场已经抵达了。所以呢，如果你有任何对于佛系妈妈或者你们家其他那些不淡定的家庭成员有话想说，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欢迎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随时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下一个半点回来。 循着声音的方向， 循着声音的方向， 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 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 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 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 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 听见经典， 听见美， 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想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都见过。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欢迎各位回来，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今天星期三下午的嘉宾主持人戴毅，哎，不是嘉宾主持人， 你就是主持人，对。 好好好， 然后在我们的表演区，欢迎一下我们今天佛系妈妈代表团，此时此刻 非常 庞大战场。Hello，其实我们今天直播间5位妈妈都算是，戴毅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算佛系吗？ 待会儿再评价一下，我还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归位。 他不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一队哈。我们在这个时段的辣妈正传开始之前呢，首先先要送给大家的是我们节目组专门为大家设计和安排的，来自我们的辣妈的庞大队伍当中的一位专业气象主持人，这周专门为你们放送的这个辣妈说天气，我们来看一看最近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气象的状况。 我掐指一算，昨天开始我们应该进入到了三九天了。这个数九歌里唱得好啊，1929不出手，3949冰上走，5969就该沿河看柳了。也就是说，一年当中最冷的时间段就是39和49。那矫情如我，这究竟应该是39冷还是49冷呢？ 统计1951年到2010年60年的数据，发现北京是39天比49天要冷，而从极端最低气温来看，也是39更冷。看来民间说法冷在39似乎得到了很好的印证。那为什么39天最冷呢？我们都知道，地球白天吸收太阳辐射的热，到夜里就把它散发出去了。夏天白天吸收的热量多，晚上散发的热量少，每天都能留存一些热。而到了冬天，白天吸收的热量少，晚上散发的热量多，每天不但不能留存，还要把夏天留存下来的热量用掉一些。那到了冬至这一天，太阳直射点在南半球，北半球白天吸收的热量少，好在还有一些储存的热。但过了冬至，储存的热就一天比一天少。到了39，北半球热的储存是一年当中最少的时候，所以也就最冷。也就是说，当地面吸收到的太阳热量几乎等于地面散发的热量时，气温也就达到了最冷的程度。而根据历史记载，1954年到1955年的数九天，连四季如夏的海南都能降到零度以下，真的是要默默地打一个冷战了。但冷归冷，3949冰上走倒是深得孩子喜爱的。目前很多冰场都已经开放营业了，去滑冰是冬天北京一项大人小孩都爱的户外活动。可是冰场的温度一般都会低于周边的环境，再加上如果有风，风寒效应下人体感受就会更冷。一般来说，气温在零度以上，风力每增加两级，人体寒冷的感觉呢会下降3到5度。而同样的情况，气温在零度以下的时候，人体寒冷的感觉会下降6到8度。 那如果各位宝妈们准备在这周带孩子去各大滑冰场滑冰或者是滑雪的话，一定要记得提前看一下我们天气预报，因为从预报来看呢，这周北京刮风的天数还是比较多的。那在提前的时候，大家就应该给孩子准备好一些防风的厚外套，同时呢给孩子戴好口罩墨镜，而且要减少在户外活动的时间。好了，这一期的辣妈说天气就到这里，别说我没提醒你哦，我们下周再会。 哇哦，谢谢我们的辣妈代表王毅为我们带来的辣妈说天气。 感觉王毅是在不是在海南了，感觉应该在南半球录的这期节目， 就像我们的直播间一样嘛，四季如春， 对，穿短袖哈。 其实再到了冬天，三九四九也好，冰上走啊，滑雪场会看到很多亲子，这个父母带着孩子的身影。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清晰的从他们的反应当中看出是佛系一派的还是非佛系一派的。所以我们想问问三位，今年冬天有带孩子去到滑雪场或者滑冰场吗？ 今年刚开，什刹海的冰场刚开， 是的， 对，冯月已经去体验过了，是吗？ 我每年都带小男孩去， 已经去了， 孩子特别喜欢。 我也是上周带着孩子去了龙潭湖的那个雪山大世界，但是因为我们家孩子太小了，1岁4个月嘛，他又是很谨慎的孩子，于是呢，他就对于什么他都不敢碰，就在那儿走就走。看什么，我给他抓一把雪，我说你摸一下，我想让他感受雪的感觉，不愿意。 就他还是觉得这个，我觉得冷肯定也对孩子来说本身他会有一些怎么阻碍吧，他会觉得比较谨慎一些，然后不愿意动，也不太愿意去伸手活动起来那种感觉。 那我要问一问，既然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这咱们五位哈，暂且都算是佛系妈妈，佛系妈妈的概念，你们认为什么样能算得上是佛系妈妈？ 看看谁先作答一下， 解答一下， 给我解答一下， 你们理解的佛系妈妈是什么意思？ 就我觉得这个总结成一句话哈，就是对我们佛系妈妈来说呢，就是什么事儿都不叫事儿 啊。 对，比如说多拉了两回呀，多尿了两回呀，或者带老大去滑雪，浑身湿透了呀，这些都不是事儿。对。 哦，那这样一对比的话，我觉得我肯定不是佛系妈妈了。 为什么？ 因为比如说我会经常，比如我上班出来，我就问我妈妈，哎，今天有没有解大便呀？就是宝宝有没有解大便呀？如果到现在下午5、6点钟还没有解过今天的第一泡便便的话，我就会很紧张或很着急。我觉得他的生物钟或者他的一个作息就变得紊乱了，我就会有点着急，说，哎，是不是水没有喝到啊？是不是奶粉太干啦？或者是不是因为今天母乳喝的不够，给他喝的不够足？我就开始已经瞎琢磨了。 但是你再过几个月就好了。我一开始也是那样的， 所以、这个、 慢慢慢慢就习以为常了。 所以这个佛系这一派是慢慢的开始进入状态的是吗？ 对对对，我觉得佛系是慢慢修炼成的， 禅性也是慢慢修炼成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会说一胎的时候会更紧张一些，二胎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照书去养，就会更随性一些。 对对对，就是你见多了、可能你也就觉得没什么稀奇的了，都可以。 对对对，所以在我们家其实我觉得我们家育儿嫂，我们家阿姨可能要比我看似更关心我们家孩子一些。 嗯，怎么说， 从外人看起来、因为她会比如说去冰场这个事情吧，她就会戴上手套，她就会说给宝宝戴上手套吧、结果我们家孩子是一个不愿意戴手套的人，就死活不戴、然后我说哎，没事儿，你就让这么玩吧。结果那因为室外温度确实是很冷嘛、过一会儿手就冰凉冰凉的、然后我们家阿姨就说哎呀，你看他手都凉成这样，咱们走吧。我说没事，刚来才没开始玩呢，再玩一会儿吧。 你还是从你的一个角度希望他能够在这个体验上多一些，但是可能我换位思考啊，育儿嫂也好阿姨也好，他可能从他的身体或者从他的这种所谓的怕生病怕着凉的这个角度上，他会考虑更多一些。 对对对， 他担心的是万一孩子病了，我的工作要加大了。我的工作量要变大了。 那好， 阿姨是从这个职业操守上来讲， 对 职业规范上讲，小朋友每天就一个半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今儿已经到点了、所以就开始准备往回轰了。 所以说我们家阿姨确实很专业，这确实是她很负责任。 对对， 但是这也不代表说佛系妈妈就像我们这种 就不负责任， 什么事儿都不叫事儿的，就不负责任。我觉得这肯定是不对的。 我觉得佛系是这样的，就像刚才我们娇娇讲的，就是一个修炼的过程，一个参悟的过程。他可能就是悟到了，或者是真的是年头道行积累到那儿了，你就慢慢变佛系了。刚刚开始几个月的时候，所有人都是刚入行的那个小的 新手妈妈， 对新手妈妈，然后心里就小小的那个小婴儿，就觉得他好像特别娇嫩，就全世界必须一级保护，回家就必须特别的消毒啊，然后每天看宝宝的，甚至于体温，甚至于他呼吸， 对、每天都要量一次体温，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对，我相信在座的五个人都是一开始刚刚孩子接回从医院接回来，然后放在那儿，然后他睡着了，好静谧的人生开始了的时候，你就看这孩子，观察一下他是不是还在呼吸，就觉得怎么能这么静谧。有没 有 戳中？对， 有， 因为我当时也这样， 因为他一动不动嘛，对不 对？ 一动不动的，呼吸也不是很明显，起伏也不高低，就你确实会觉得说，他还在呼吸和喘气儿吗？ 尤其是我们家到了四个多月的时候，他开始趴着睡 啊，你特别会担心会窒息，对不对？ 这个不是我担心，我一开始觉得很神奇，因为我以前听说过说孩子趴着睡其实可以练他抬头啊，或者可以强化他的心胸的那个心肺的功能。可是我把这个图很好奇的发到家庭的这个 群里面 以后，奶奶就说了，哎呀，可别把我孙子给憋坏了， 对， 快去摸一摸是不是还活着。他不说吧我没想到，他一说吧我说哎，我伸手就摸一下吧，哦还活着，踏实了。 对，这就是别人的这个外来的经给你念起来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稍微有个适应过程。我那会儿还干过什么事儿，就是他呼吸的时候，有的小孩有那种纯棉的纤维到鼻孔里，他就呼哧呼哧的声音比较大， 呼哧呼哧的。 我有时候问我们家那个帮我带宝宝的育儿嫂大姐，就说大姐他不会被憋死吧。然后那大姐当时她自己的孩子九岁，就特别匪夷所思看了我一眼，说冯月，要不你看会儿书去吧，你别老盯着你们家孩子。 意思是你找点别的事儿干，你就别吃饱了没事干。 对，就不能太片面，如果你太片面太专注了，那你肯定要走火入魔的这件事情。 是是是， 对。 所以我们大家都认为哈，佛系这个概念是在妈妈越来越有经验，对于孩子的把握度越来越大以后，逐渐的开始进入到那个状态的。那我这边手上有一张图片，特别好的能够说明今年的妈妈和去年的妈妈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表现在他们的新年愿望上， 来看一下。 在张图片上面看一下，标题是2017新年愿望，然后这个2017划掉变成2018。 这个图片我们看到应该朋友圈里有转到过。 对，一共有八条心愿。第一条，在2017年希望做一个温柔耐心的妈妈， 然后2018划掉温柔的变成不打孩子的妈妈。 然后继续啊，我们看第二条，在2017年的心愿是睡到自然醒。 到了2018之后变成睡眠有六小时就可以了， 睡够六小时就可以了， 睡够六小时。 对，然后第三条，2017年的愿望是每天都要保养皮肤，做一个精致的女子。 到了2018之后变成每天洗脸就行了。 第四条，不在孩子面前玩手机。 2018是少在孩子面前玩手机， 成年人也有抑制不住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是不是？然后第五条叫做夫妻恩爱，给孩子一个好榜样。 嗯，到了2018年就是少吵点架少当孩子面前红脸就行了。 嗯，第六条在2017年的愿望是减肥20斤，我一定要减下去变成一个纸片人， 不减肥不换头像，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到了2018变成是不再继续变胖。 然后第七条在2017年希望自己可以存20万。 养孩子之后发现说不欠债就可以了，是不是？ 第八条是我们所有人都会有的心愿，希望自己身体健康。嗯，可是到了2018年这个心愿变成了活着 活着。 然后最近正好是好多孩子期末考试的时间嘛，你看到好多家长都说这个临近期末考试了，希望家长们一定要控制控制再控制，也希望所有的孩子们戴好安全帽，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我们今天佛系妈妈代表团里面是有孩子已经到学龄年纪的冯月，对吧？所以你作为佛系妈妈代表，在最近辅导孩子参与期末考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瞬间或者几个瞬间是想要发怒的？ 何止，我都一直在默念，烧香默念，这是我生的，我生的。因为今年三年级西城区第一次开始试卷考试，以前他们都没有笔试的这种、啊，今年好，全校都开始动员呀，光开家长会就开了好两次了、然后所以回来呢，就把这种紧张空气传达给孩子。其实我觉得我走弯路了，不应该传达给孩子。本来孩子还是挺自信满满的，结果他现在特别把期末考试当回事儿。 所以老师会怎么给家长开动员会呢？我们想了解一下，提前了解一下。 就比如说告诉你题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每一道题他考的知识点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一定要背背成什么样子，然后背到什么一个考核的标准。然后你想数学语文英语三科就是三倍，然后对他小宝宝来说，还就是这个小朋友来说还是挺大一个任务量、但实际上这个任务量如果你切分到每天，所有的孩子都是能完成的。 但是当你在其中一块儿说下的时候，他就紧张了， 就怕家长会回来，妈给你谈谈，这事儿是大事儿，一般小朋友就有点不淡定了。 那所以期末考试是在几天以后？ 是1月底， 快了。 对， 现在会天天守着他旁边写作业吗？ 那不能够，那绝不是佛系妈妈该做的事情。 太棒了，给你点赞。所以没有那么夸张，就是学习这个事情是每一个孩子人生当中必经的一个过程，但是没有那么的，就是说你死我活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我不知道，就是说比如还没有到这个上学的年纪的，像宋丹啊还有雅娇、可能孩子还都有，是不是还都有几岁才上学？ 我们家呢是老大刚刚入小学、就是明明已经感觉到自己已经一脚跨入了佛系的大门， 又给拽回来了， 然后又被老大拽回来了一下子。对，因为一年级上学的时候呢，家长会呀、班级纪律啊，不能像幼儿园一样无忧无虑啊，然后各种课业呀、这种，所以真的是这样，就是佛系妈妈她是一个不断修炼的过程。一年级刚开学的时候我们还是小焦虑的，虽然说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对于孩子未来做什么成绩怎么样完全不在乎，但有些时候那个无形的压力还会推着你往前走， 就是因为你身边的那些妈妈圈子里的人给你传达的那些信息，或者说哎，我是不是有点太不到位，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甚至我的同事小窗我跟我讲说咱们上进一点。 最怕是来的那种来自于身边的刀，我跟你讲，这闺蜜都说了，哎呀宋丹你可愁死我了，咱能不能上进一点， 就是那么回事儿。对，但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反而真的不给自己太多压力，可能会有点小焦虑，但努力把这种焦虑化解到自己和老公身上， 就是 尽量给孩子呈现一个比较自然的状态，还是会有好的影响。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其实像我们都是有一定这个自己的一个理解和能力，就是你会认为说其实没有必要那样子，但是你走着走着就被别人给带跑偏了，是吧？这种感觉。 是的是的是的。 这样吧，我们来设置几个场景，在这几个场景当中我觉得也都是日常生活当中有孩子家庭经常会发生的一些问题。 你说 然后呢把这个场景交给大家，你们来描述一下你们遇到这样场景的时候佛系妈妈是作何表现，然后家庭中的其他非佛系成员他们会作何表现。先说一个每个孩子会经历的发烧，咱们再定一下发高烧38度以上大家是怎么做的。 嗯，高烧的话我一般会就是先给他测一下体温嘛，因为那个防止他的那个体温瞬间升高会引起抽搐、嗯、我一般就是会间断性的给他测体温，然后就是先物理降温嘛，嗯，然后多喝水，如果超过 38.5 度就给他吃退烧药，嗯，然后我现在反正对于发烧这个事儿是很淡定的，因为我觉得小孩发烧很正常，是他这个免疫力提高的一个表现嘛、嗯、 那家庭成员当中有没有别的不淡定的成员？ 当然当然那个老人一般对这个事情都会比较那个什么，就是小孩一发烧，哎呀他怎么发烧了，他怎么回事，他感冒了还是他肚子不舒服还是哪有炎症啊，他怎么发烧了，赶快带他去医院吧，就会这样、嗯、然后我老公呢他是这样，就比如说他刚开始发烧第一天说啊我们先观察观察没事儿，到第二天不行咱们还是去医院吧，就因为我其实一般觉得没什么事儿，你高烧基本上得两三天才能退下去嘛、嗯、就是你先观察着他，如果没有其他的症状、嗯、精神还好的情况下、嗯、其实没有必要去医院，还会引起交叉感染， 对、 嗯、但我老公一般就是第二天他说不行了去验个血吧，然后我们有一次就是、嗯嗯，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我们本来是打算要出去玩一趟，嗯，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家小孩就是有点就是吐了，先是吐，然后就开始发烧，嗯，然后那个他其实已经大概持续了一周，他已经快好了，体温基本上降到37度左右，嗯，但我老公就觉得他怎么还不恢复正常啊，怎么还不是36.5啊？他说咱们去医院去一趟吧，然后就去验了个血。验血结果医生说啥事儿没有回去吧 对，这就是发烧这个问题每个家庭一定都多或可能大意还没有 经历，我还没有经历，但是我也可以回答你，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会做几步，第一步把爷爷奶奶爸爸关在门外面，第二步打电话给袁一问一下或者问一下雅娇我该怎么办 我觉得第一步很有必要 把他们全关在外头，不要来搅乱我的这个， 不要搅乱你的思绪， 对，因为本身其实妈妈会或多或少有一点着急，但是没有达到那个程度，但是一旦家里人给你一些额外的压力的时候，会无形当中把这件事情上升到一个更加严重的层级上，你会很紧张， 没有那么严重但变得好像很严重， 对、嗯、 但是我其实个人犯过一个小错误，就是我们家孩子第一次发烧是在2个月的时候，就刚刚好2个月，他那一次正好是打了一次5联的那个疫苗，哦，所以其实呢很有可能是因为打那个疫苗产生了一定的疫苗反应，嗯，因为5联嘛一下子打了这么多种病菌进去，有可能孩子 他们说了会有一些有可能会发烧的这种， 他当天晚上因为他当时是一个非常挑剔的孩子，尿不湿就属于那种尿一泡就必须坑急，必须让你给他换干净的，结果那天晚上给他哄着了以后，我老公过去看看，哎，他的乖儿子怎么样了，闻到一股臭味说他拉屎了吧，我说不可能，就你儿子这么挑剔拉屎了怎么可能还睡这么香，嗯哼，他说真的拉了，结果我过去一看还真拉了，但是他睡得很香，我们当时一摸觉得他很烫，嗯，体温一 量体温 38.5已经超过了，到39了，嗯，哎呀 发烧了， 害怕连夜去了医院，嗯，当时是夜里的应该是10点11点吧，去到医院以后儿童医院、嗯、你根本别想看上病，人太多了，当时还不是今年重种流感季， 你们还是挂了个号是不是， 没挂上就根本、嗯、 然后 就 挪挪地儿了， 那要不就先回家吧，结果一出门儿童医院旁边是一个私立医院，嗯哼，我们就去那个私立医院，就是常规嘛，就是 验 体温然后验血，可是你想2个月的孩子手指头就这么点细，嗯，就比针管粗不了多少，特别可怜、嗯、扎了一针，扎完一针以后什么也没查出来， 那可能就是因为打疫苗， 对，其实可能就是因为打疫苗，结果当时医生让我们住院，哎， 好吧，这个其实 所以就是经历过这一次以后才知道说啊，原来发烧这个事情38.5以下物理降温就可以，38.5以上那你就给他吃退烧药，嗯，就可以了， 就而且我你像我这种还没有遇到发烧情况的妈妈都听说，如果说只要孩子不高烧到40度或者没有出现什么所谓叫什么癫痫呀，还是高热惊啊？高热惊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话，就应该是比较没有大危害的高烧，但是你要注意一下，然后尽量物理降温，如何如何，连我都有这样的一个提前的一个预知了。 那我们来听一听宋丹和冯月怎么来跟我们讲好吧？因为两位的意见会更加专业一些。 嗯， 遇到孩子 我们家呢，因为本身有两个孩子嘛，所以其实第一个宝宝发烧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紧张，但我觉得做家长呢，首先自己要有一个 大概的这种教育理念吧。比如说呢，可能六个月之后宝宝如果发烧的话，我们一般就是首先看他会不会有这个幼儿急诊的现象。嗯，比如说他发烧也度数很高呀，超过38.5度了，但是又不流鼻涕，又没有觉得他咳嗽，又没有觉得他浑身很不舒服，他就是有一种现象是说温度高上去了他就会有一点点蔫儿，然后呢吃一点退烧药就下去了。一般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幼儿急诊。嗯，但是的确像娇娇这样，我记得我妈那个时候给我亲姐姐打电话，微微呀，你得管管你小妹呀，孩子发烧了不带孩子去医院呢，哪有这样的家长， 这根本不是亲生的呀。 对，就是我妈的感觉就是快管管我亲生的闺女吧。 这还好是姥姥这么说，这要是奶 奶 这么说，当儿媳妇儿就会压力很大。 对，会这样会这样。但是因为刚好我跟我老公是一个比较爱学习的家长，在第一个阶段，对，所以我们两个就还比较淡定，觉得还是幼儿急诊就还 hold 得住。可是第二个宝宝呢，因为毕竟有哥哥在前面铺垫着，所以他真的很容易很早就发烧感冒 啊。 对，因为他随时有各种病源带回家。对，我们第一个宝宝就保护的特别厉害。我记得我们家老二就是在4个月的时候第一次发高烧就将近39度了。对，但是第二个宝宝相对还讲就是好很多。比如说像有症状我们怎么去观察，不到24小时呢我们就尽量在家里观察。 对， 如果超过24小时还在38度以上呢，那我们就去医院查血，然后确定这个宝宝有没有感染，再看要不要用抗生素。因为我身边有好多家长，就是我自己是这样的经历，我小的时候只要一发烧我妈就带我去输液。因为她那个时候的观念就是输液好得快。 对， 所以我印象特别深，我从小的时候每年用一次抗生素，一次用足12天 啊。这其实就 对 已经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只要一感冒就马上烧得很厉害，后来我就强迫我自己，我就是不吃药那个阶段。 挺， 我觉得还是有好处。对， 挺过了抗生素。 对对对，然后我身边好多家长也是一发烧去医院抗生素，或者像袁姨讲的住院这种。 对， 到最后宝宝就很容易得肺炎。所以我觉得作为家长用抗生素一定要慎重。对，这是我自己的经验。 但是退烧药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对不 对？ 对 对对，退烧药其实在38度以上还是可以使用的。对， 像我想问一个问题，退烧药是多大的孩子起跳他可以去接触的？比如像我们家孩子现在4个半月，他假如说遇到发烧的话，他这个月份的孩子可以开始用退烧药吗？ 一般情况下呢，退烧药就像袁姨讲的，它本身是安全的，但是我们家人在用药的时候呢，很容易被医院推荐一些复方用药。 对， 比如说现在非常禁止的小儿氨酚黄纳敏，或者是像爱畅，这些药物都是复方药。它里面可能还有很多种药物成分，有一些对宝宝是有健康风险的。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作为家长肯定是选单一成分的，比如说像这个对乙酰氨基酚或者是布洛芬这种。然后呢，其实它没有月龄的限制，但有用量的限制。就是看体重，不同的体重对应不同的剂量就可以了。 好， 对， 谢谢宋丹这个回答，对于我们收音机前也好，我们网络那头的这个辣妈酷爸们也好，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对， 以后再遇到这种小朋友突然没有任何别的症状就突然发烧了这个事情，千万不要第一时间想着去医院，因为医院最大的风险就是交叉感染。 对，交叉感染 可能会让这个病症本来没有这毛病还传染了别的毛病。 对，而且另外呢，你在自己家里面观察一段时间，如果需要用药的话，你也可以大胆的指导自己，哦，可以给孩子接触一些药，只不过要根据体重啊，根据克数啊，然后再来给调节一下，调整一下。 场景还有很多哈，我们刚刚只布置了第一个场景， 一个 孩子高烧了怎么办，佛系妈妈和非佛系的其他家庭成员会表现出什么样不一样的状态，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这个小家庭当中面对我们即将可能会提出的各种场景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先预告一下哈，稍后我会给你们布置场景是孩子摔倒了的这个场景。 还好吧，这个没有第一个那么吓人，我觉得哈。 因为它次数比较多，频率会很高。来，我们休息一会儿，再整点。现在是下午的5:54，我们来看一段 MV， 是当时孙俪，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第一胎宝宝的时候，她专门出了一首歌，叫做《感受感知成长的神奇》， 就是在等等出现的时候。 对， 对对， 等等已经出生的时候。然后呢，这个里面的 MV 拍的很有意思，可能也可以表达一些我们当妈妈的心情。稍后继续回到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 家家都有小怪物，每天都做很多奇怪的事情，问他们为什么，他们总会有可爱神奇的回答。 Baby， 为什么画在墙壁？ 妈咪，不是上野淘气，这孔开的装不进。

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我是袁艺。 大家好，我是戴艺。 欢迎一下我们表演区的三位佛系妈妈代表团成员， 冯月、宋丹、雅娇。 大家好， 欢迎你们。我们欢迎收音机前还有网络猎头的辣妈酷爸们一起加入到我们今天佛系妈妈的这个讨论当中。欢迎你们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因为我们设置了很多的场景，需要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遇到这个场景的问题的时候家庭成员都会作何表现。 人家有演员诞生，咱们有佛系妈妈的诞生，就即兴的表演时刻开始了。 而且咱们刚才讲了嘛，佛系妈妈其实是一个修炼的过程，是不是？好，刚才说了这个场景设置成宝宝摔倒了怎么办。其实摔倒这个范围很宽泛，也有可能是学走路的时候会经常摔倒，或者跟小朋友玩的时候。你在乐什么？ 我在想 action one 第一次摔倒什么样， action two 第二次。 我跟你讲，就是孩子摔倒这个事情在家里面出现频率太高了。就我觉得像我们家马修现在16个月，他刚刚走得稳一点，大概现在平均每天会摔1到2次，再往前一周可能是每天2到3次，再往前一周可能就是3到5次， 就渐渐在减少吗？ 对，所以很多的甚至在育儿嫂的圈子里面都会流传这样的一个说法，而不成文的规定，说他们不太愿意带那些正在学走路的或者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 是不是危险性会更大一些？ 因为他们要承担的风险，他们要担的责任很大，所以他们会更愿意带那种还在襁褓里躺着只会翻身就大不了爬一下的孩子。他们会觉得说啊，这样会带起来比较轻松一些。 怎么还能挑工作呢？对不对？ 这是不成文的规定哈。三位佛系妈妈代表团的成员准备好了吗？在这个场景当中你们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家庭成员的一些表现。在你们分享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明星家庭，他们也会有佛系和非佛系的表现。 看看他们怎么表现，我们再来评价一下。 我们来看看大 S 和汪小菲在女儿小月儿摔倒以后都是什么表现。 就汪小菲也是一个超级那个他就是那种比如说小孩受伤，他就说妈妈对不起你，月儿肉肉什么什么的。然后他老公就是，我觉得在他们家做事的那个不管是保姆还是谁都会觉得压力很大的原因是，如果今天是小飞在现场，他女儿如果不小心这样，比如有那个别的小孩在玩小汽车，然后可能这样轻轻碰到他女儿的手，然后他女儿就哭了，然后小飞就说怎么怎么是手指上骨折了骨折了，你们然后就我当时我有过去检查，就只是红红的，我说你不要大喊大叫的没事，然后我女儿在哭，我就说没事没事妈妈检查只是红红的，然后我老公就一说快叫救护车，然后就觉得我老公很烦，然后我想然后就把女儿抱去那个远方来安抚她。 很夸张，你们觉得很夸张是不是？ 但是这个夸张当中我找到了我生活当中的一个人有可能就会这样一种表现。 你是谁？ 我的那一位，我老公。 怎么样？所以就他虽然看似夸张，但其实是有， 就是他 就是 这样一个人，就孩子稍微哭，怎么了？是不是碰他了？怎么了？哎呀，这是红了，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呀？哎，我是真不用，你出去吧。 我觉得是这样的，一定程度上呢，是表现出这个当爸爸的他很在意自己的孩子，是心头肉。 另外一方面，说明他对于这个孩子是太不了解，就是完全对于医学常识一概不知， 是吗？ 一概不知。 那我们请三位妈妈说一说，你们家里面有这样的成员存在吗？就很紧张的成员存在吗？ 我们家现在还好，因为孩子大了。在小的时候，像我两边的妈妈，就是姥姥和奶奶，小朋友摔倒了以后是这样的，直接啪啪啪打那个让他摔倒的东西，打地或者打那个茶 底。地板坏。 对，老人都 是怎么把我们训练给磕着了？他们，我求您千万别这样，到时候他以后犯什么错都是旁边这个。 都是别的 错，有东西赖东西，有人赖人，这怎么就行呢？然后所以后来就慢慢好一点了，但是疼的时候就姥姥就会说还不如我磕一个呢，就这样，就还不如我磕倒摔倒了， 就是心疼，说还不如我来替你受这个罪。 然后结果我们家孩子就觉得一开始就觉得自己摔倒了是特大一事儿，然后就不走。1岁5个月才开始 走了， 对，不走了，1岁5个月才开始走，然后就开始在那个地上爬， 就从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爬我比较安全，省得我姥姥或者我奶奶那个大惊小怪嘛。有时候孩子的大人就哎呀那么一下，其实对孩子来说是挺大一个惊吓，他就觉得这事儿是个大事儿，所以他就开始不走了，退回去，退回到爬，然后爬了好久啊，然后才开始，所以我记得可清楚了，就摔倒。 好，这是冯月的一个经历。 对，丹丹呢？ 老大小的时候还是蛮谨慎的，但是尽管很谨慎，因为老大确实是很冲动的一个性格，所以我刚刚听袁一说一周摔三四次，我们家老大那会儿就是即便会走路了也要一天摔三四次。 嗯， 就他就是那种明明可以走但一定要跑， 嗯， 明明还没有站稳就一定要走起来，就是各种不服自己。对，所以我那时候就特别后悔， 但是还非要去征服这个世界。 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特别后悔没有买那个头盔。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有同感，因为我们家孩子遗传我大本漏，本漏特别大，你知道吧？我就不展示给大家看了，本漏特别大。然后呢，小孩头本来就大，就有点头重脚轻，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就是走不稳。他呢一摔就一定是磕脑门儿，脑门边上这两个脚的地方。奶奶开玩笑说，你的主题歌应该是头上有犄角。 对， 就是这两边 天天都是青青的，是吧？ 天天都是青的，肿的肿一大包。大家一见过那视频，是不是肿一大包？这小孩又嫩，稍微一磕就立个呜就起来，一点都不夸张。结果刚要下去吧，又摔，就又还是这儿， 而且就是越突出的那个地方越容易起大包。对不 对？ 对， 对， 我们家老大那会儿就是 好像特别危险和可怕一样。 这一期节目的后半程变成大本漏之间的交流。 所以丹丹，你们家孩子也大本漏是不是？ 对，我们家老大就是前左上右上，然后左后右后都有四个尖儿。 哎 呀，在很小的时候，因为他老磕那儿，然后他后来就以至于老磕老磕，我们家人就是习惯了有一点，但是这样真的不是一个好妈妈的表现。磕到了之后，我们就边心疼孩子边说：“哎呦，怎么又磕这儿了？” 还在笑，是不是？ 就是很好笑啊。 对， 但 是 就是 方位都记那么准。 你知道后脑勺磕起来可能还都就需要稍微需要担心一下，但是就是前面脑门其实只要不是就是特别硬的地面。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而且孩子他其实是因为反射弧有点长，你知道我们家孩子有的时候他是蹲下去捡一个什么东西，他特别认真的在捡那个东西，结果头太重了，啪就倒下去了，就明白吗？蹲着 就 倒下去 了。 对，那这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一个挺必要的一个经历。所以刚才冯月提醒大家的，尤其是老一辈的哈家长，就千万不要给孩子养成摔了就立刻去打那个桌子呀，打那个 地板 呀，这对孩子的就是心理成长当中会有一个依赖的， 就是总有人 别人的， 对，总有人会替我去惩罚那些让我受伤的人和事物。 对，而且你们发现没有，其实孩子真的是有演技和有心机的，他特别会看眼色，他一旦摔了他特别明白就是家庭成员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他会先等待看谁有反应，如果家里面有一个人冒出来说哎呀宝宝你没事吧，就开始哭起来了， 然后去找那个去可以帮助他的人 求安抚。但是大家都看医生，就看他一眼，然后没什么事儿的话，他自己会觉得很没趣，就自讨没趣，就站起来就干别的去了。 好有演技啊！ 真的是 啊， 对对，小孩都是特别有演技，他会看你的眼色行事。 所以家长的这个孩子摔倒了以后的第一反应，你一定要控制住自己。你也不能笑话他，我有时候没控制好吧，就跟丹丹一样，我会笑话他。 我也会，我觉得 你 我会先欣赏一下这个表演桥段，然后他朋友哦，原来你摔跤了。 你要是真笑话他了吧，有的孩子就是自尊心比较强，可能觉得就是没面子。对，谁还不要面子，是不是？所以这个家长这反应的这个度一定要把握好。 雅娇，你们家孩子摔倒你还没有来展现一下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们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他现在算走的比较稳了啊，就是之前可能会跌跌撞撞的，但是我会觉得摔倒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这个奶奶呢，她就是把孩子摔了，她自己会自责，她会特别内疚，她就觉得我怎么就把你给摔着了。 对， 就有一次是那个我们家小孩他抱着一个那个茶叶罐儿，挺高的，大概这么高一个茶叶罐儿，然后他就往前走，然后他还边走边跑， 结果一不小心摔倒了，然后那个茶叶盖那个边儿就磕着了他的脸，就这块就大概就是蹭的，大概是有点那个就是 发淤青、 淤血那个感觉、 淤青了、 然后那个我们回去以后，他奶奶就说：“哎呀，你看看把他给摔着了。”我说：“没事儿，不就破点皮儿吗？两天就好了。”然后他奶奶每天就在那儿看，说：“哎呀，他怎么还不好，还不好？”然后大概过了两三天，我说：“你看都已经好了，没事儿，都拔干了，就肯定没关系了。”然后奶奶还说：“哎呀，不是，还是我没看好呀，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其实老人就是在这一点上，他会觉得摔了是自己的责任，他会特别的心疼。 他自己心里那个坎儿他过不去。 对对对对 对, 对，其实小孩本身没什么，因为他重心比较低嘛，所以他 摔不疼， 对对对，没关系。 所以这也是很多老人家都会有的一个问题，就是特别特别小心的看孩子，就是小心翼翼，生怕出一点差错。就是我们家奶奶也是，就是不让孩子去任何有潜在危险的地方。但是其实你说白了，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潜在危险。 对呀、 对不对？比如说那个台阶上去， 让他看个电影《死神来了》。 奶奶可能就再也睡不着觉了。 奶奶从今以后连门都不出，连床也不睡了。我跟你讲， 大姨你太过分，你太坏了啊！你太坏了。 哎，说起这个事儿，我想起一个那个什么，我们家孩子有两双鞋，就在家穿有两双鞋，一双是那个白色的平底儿鞋，就是类似于就是在家里边穿的软底儿鞋，另一双鞋呢是稍微高一点的。让他出去穿的鞋，但是他自己呢就是在家穿那个白鞋穿腻了，他就想穿那个蓝色的那个稍微高一点那个鞋，但是那个鞋呢因为家里边有那个地垫啊什么的，他就会比较容易绊倒，然后呢奶奶就不让他穿那个鞋，但是呢他又是一个脾气特别拗的小孩，就你不让我干嘛我非得干嘛，然后他就哭着非要把那鞋穿上，然后奶奶就跟他就在这扯皮，就你要穿我就不让你穿，因为你会摔倒，然后我就看不下去了，我说你让他穿吧，没事儿，大不了就摔一跤嘛，也摔不坏，对不对？ 对对对，是的，是的。这时候， 关键老人是不会允许这个危险有发生的可能。 关键这个老人也够执拗的，跟一个一岁多的孩子，你说你有什么？ 对，然后他那个 有理可讲。 对，我回家，然后那个他奶奶就跟我说：“哎，你看今天他就因为这鞋的事儿哭了，因为我不让他穿那个鞋。 ”我们是不可以，就是。对，老人其实是他内心很担心嘛，就是责任感很强。我们是不让他走路的时候拿任何东西，他觉得他就总觉得那个东西会戳到眼睛，不管是什么形状的东西，连软的都不行，就是走路手里就一定不能拿东西。就是你知道孩子是很好奇，他走路难免手里要抓个这个， 对 抓个、 对 对 对。 然后包括像有台阶的地方，就我们家不是那种飘窗嘛，其实我还专门研究过，这个飘窗玻璃都是加厚的，玻璃外面紧贴着就是围栏，但是奶奶担心一定也是有道理的， 万一摔了把玻璃磕碎了出去可怎么办，是 吧？对，他怕万一掉出去了，但是得要有多大的力量才可以把这玻璃给撞碎，就他就是坚决不让他踩上那个平台。 我只能说这个奶奶的这个安全意识已经达到了顶级， 还有家里面 顶级啊， 怎么样，就是刚刚开始学走路，家里面有那种就是凳脚凸出来的， 对对 对, 对， 然后或者是金属的比较硬的，奶奶说我要拿一个棉花把这些东西所有都给你们包上。 老太太就是，拿那小花布加海绵，把所有的椅子，圆的椅子、方的椅子都弄了一垫儿。就所有 的 脚，他不知道原国外有人家有卖那个婴儿绑和防撞条什么，他不那会儿还没出，老太太自个儿拿这个原始的方式全给他保护住了。 第一是很费时间、很费力，然后其次家里面这家居设计的美感全部都没有了。然后还有当时那个学爬那个垫儿，学爬垫儿不是那种就是 PVC 那种材质嘛，其实很安全的，但是冬天。可能到秋冬还没有来暖气的时候，那个摸上去会有点凉凉的，但其实孩子他也穿着衣服什么都没有关系，然后奶奶觉得这不行，这太凉了会冻着我孩子，你这个到时候拉肚子了不好，我给他做一个小棉毯子棉垫子 铺 在、那个、铺 在 那 PVC 上， 可是他铺上去他固定不了， 对、 所以孩子一旦爬就 还是更容易摔呀、更容易摔， 对 哎，所以有的时候这 垫了，所以那天有一个姥姥安利给我，对，那天有一个姥姥安利给我一个加热地垫，还挺好的。 加热地垫 是像那种电热毯一样的原理。 对，而且上面有那种传统地毯的花纹，深受中老年人喜欢的那种花纹，它能加热。然后说，我这大孙女在那躺着，我这大外孙女在那玩，在那躺着玩，多好！ 推荐给南方城市。 对 对对，我觉得其实能够加热的垫子也有一些隐患，比如说它的电堵丝会不会突然因为短路然后产生一些问题？所以你说这个东西永远是无穷尽的，对不对？ 对对对对，就感觉 经过鉴定，就是。专家团觉得对方一定不是佛系妈妈。 我被赶出直播间了，再见吧，妈妈。 妈妈们。 丹姨今天是我们的反面教材。好了，我们第二个 是你们让我学会了反面去思考， 翅膀硬了啊。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啊，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当中，说一说佛系妈妈和非佛系妈妈对不同场景的一些反应的表现。接下来个场景啊，刚刚说了这个生病了，说了摔倒了，接下来这个场景叫做宝宝不好好睡觉，遇到过吗？ 这个 大意能理解， 有最近前一段时间一直是这样子的，不太好好睡觉，睡个半个小时二十分钟。其实那会儿育儿嫂来的时候就觉得，哎呀，你们家孩子睡觉睡这么短，我说他白天可能确实不会像晚上那么大段睡觉哈，可能会越睡越短。如果说正好吃得好，然后对接的好的话，他可能睡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对接不好的话，他可能躺下十分钟打个盹的时间他就醒了。那怎么办呢？那就起来接着哄吧，对吧，抱一抱啊，给他看看书啊，读读故事啊，就分散一下注意力，然后再耗一耗精神，玩玩一些那个费血的玩具，可能再到等下一个睡觉的时期到来，就是这样子。 这是对于小月龄宝宝来说的，因为他活动能力比较有限。对于那些就是像一岁半左右的，一岁半以上的孩子，就他已经白天的觉没有那么多了，可能两觉顶一觉了，一个午觉，然后到了晚上要入睡的时候，很多孩子他很作，就是不睡，我就耗着你，哎，我就耗你。 你们家孩子最晚耗到过几点？我来比拼一下。 九点，我们睡觉。 我们四个多月就耗到过十一点半，有一天把我耗疯了，快要。侯爷，你说什么？ 对，就是我一定要说，因为我讲睡眠安抚课，我见了基本上一千多位像你这样有诉求的妈妈，就是我们家孩子就睡二十分钟、三十分钟，白天能睡个五六七八次，然后晚上他就特别晚睡。但是特别晚睡之后呢，还能睡一个相对比较长的时间，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白天，我当时睡了好多次了，白天睡得还好，晚上不行，一个小时一醒，跟值夜班的似的。这是两种特别有特点的妈妈。其实这是有特点的妈妈，记得我这措辞，不是有特点的宝宝，这是孩子的安抚，就是睡眠的时间规划的状态需要做调整。 其实是妈妈的问题， 这是育儿的方式，不一定是妈妈。 对于小月龄宝宝来说，他们自己并没有太多的意识去控制自己的睡眠和清醒的状态，所以是需要妈妈去引导和调整的。 对，要有意识的去引导，而且这种引导不能说我训练你，你睡吧，我放下你，你哭吧，我不理你啊，或者是说，有些妈妈就是你睡十分钟是吧？那我抱起来哄，接下来就是哄睡，哄睡一会儿再哄着接觉，每天。不睡那我继续哄孩子，在怀里哇哇哭，就是那种让宝宝就是不停的要按时间表走的，其实这种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样？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给孩子足够的活动量要让他去探索这个世界，然后有活动量，然后他的能量块放完了之后，他自然而然会有自己的一个生命节律、生活节奏。在这个就讲的有点多，就简单讲，就是他自己慢慢会有他自己的一个节奏。不要为了睡觉而睡觉，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对，所以你们家小宝宝白天就会睡很短，然后接下来就再哄啊，然后就晚上熬得很晚。 明白了。像现在这段时间，我们家基本上就已经有点规律了，就基本上像你说的一样，玩玩游戏啊，然后看一看车呀，或者看看什么外面风景啊，让他耗一耗电量，然后呢也跟他闹一闹，逗一逗，让他笑一笑啊，动一动什么，大概差不多时间就基本上已经有规律了。 对， 大人也会觉得睡个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我也能够接受了。 对， 就是孩子不是锂电池，他需要放空了电再充电。 对，而且这个孩子特别有意思的是，好多小朋友他是因为成长发育太好了，所以他充电十分钟然后待机四个小时，就这样，然后所以家里人就会有点招架不住。 国产宝宝真是棒啊。 对， 国产宝宝真是棒， 质量杠杠的， 对，比堪比国产手机。 所以这是小月龄宝宝在，就是妈妈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去引导他，去形成自己的一个作息的规律。 对， 那我刚刚说了一岁半以上的宝宝开始自己的这个活动能力比较强了，他就是属于晚上睡觉之前，可能他睡觉时间跟成年人已经差不多了。晚上可能八九点九十点钟就要准备睡。那我们家孩子确实睡得很好，八点半一定睡了。在八点半已经困到就几乎不太行了， 他自个儿已经困得不行了， 走路不稳，他还是想玩的。走路不稳， 各种，但是我现在呢就是养成的是我从来都是提倡的不要去抱着然后摇啊摇唱摇篮曲这种，我真的受不了。 嗯， 我觉得我不想在你身上把自己的肱二肱三练那么好。 嗯， 我就从小就是通过把它放在小床上面然后拍拍睡的。 嗯， 所以这一点它的睡觉习惯还是很不错的。到现在呢到了晚上该睡的点儿，喝完奶了刷完牙了上床稍微玩一会儿讲个故事， 嗯， 让他躺在我边上，我这么拍着他，嗯，跟两个人，跟两个大人一样， 在聊天那种感觉， 聊天 是吧？ 说说话，把灯都关了，然后顶多放一点舒缓的音乐， 嗯， 十分钟吧， 就睡着了， 着了， 哎，真 而一觉到天亮。但是最近新添了个毛病啊，晚上老尿床，他穿尿不湿，但是老尿床上，就这个尿可能 侧漏啊什么的 太大了，就是尿不湿已经来不及吸收，他就会把自己尿醒，但尿完换完尿不湿立刻就又睡了。 嗯嗯， 这是一个准确的方式吗？ 对，就是因为宝宝越大呢，他其实这种排尿的意识会越来越就变得很宽。比如说有的宝宝他可能半夜的时候他就不尿了，他可能早早上才尿， 嗯， 然后有的宝宝他就憋好大一泡， 嗯， 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建议尽量不要让他睡觉前喝太多的水，或者是说再小的宝宝我们也引导他睡前去尿一次， 嗯， 这样的话至少半夜不会被尿憋醒，或者有的宝宝他就是对那个环境不适应嘛，对吧。 嗯， 嗯，而且我觉得原因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他很认真地观察到了自己宝宝的特点。 嗯， 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因为我们平常在就是帮助妈妈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好多妈妈比较执着于我的孩子应该怎么样， 嗯， 而不是说我的孩子其实是怎么样 啊。哦， 对，所以一方面就是他从一个月到三个月到五个月到八个月他是在变化的， 嗯， 但有的时候我们作为妈妈来讲我们可能就会觉得他还是那样，他还应该 他在我们眼里永远都是那个小襁褓里的 婴儿。对对对对对， 其实不是，那你长 是的是的是的，对对对，所以他其实越来越大的话他的运动量要加大， 嗯， 然后他对于睡眠的习惯逐渐的跟大人有点像了， 嗯， 所以我们安抚宝宝睡眠的方式其实是应该有一个大概的规律可循， 嗯， 比如说尽量不要太多变呀，或者是说妈妈随着宝宝的特点去尝试做一些调整， 嗯，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而且，看上去原因也找到了一个特别适合他宝宝的一种睡眠的方式，而且这样妈妈也不会觉得很累。 对，嗯，我想说的是我身边有过那种就是宝宝大概两三岁然后处在比较淘的一个阶段，然后自我意识也比较强，晚上就是不睡就是不睡，大人就说，哎，已经到睡觉点你必须要睡，你今天就必须每天都是十点之前必须给我睡觉， 嗯， 所以就让那两边就那么纠缠纠缠，然后一直就纠缠到深夜， 嗯， 这种情况。所以是不是能够允许我们的宝宝有那么几天有那么几次他是不太想早睡，我就想多玩一会儿，也是可以去允许他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我们家孩子有过这种情况， 嗯， 就是有大概那么一个月，大概有那么两三天， 嗯， 他可能到十二点我都不愿意睡觉， 嗯， 就是你抱着哄他他就会跟你说话， 嗯， 他会就是去动动什么 CD， 然后 一看 就 想睡没成， 然后要下来走一走要跑一跑， 嗯， 他就要这样， 嗯， 然后我当然一开始我也很崩溃，因为我觉得你十二点怎么还不睡觉。 对， 嗯， 然后后来就我妈比较好，我妈说那他不想睡那我陪他玩一会儿呗， 就别睡了呗， 嗯，啊，然后就地垫上大概也就玩个十分钟，然后我妈往起一抱，这时候他就愿意睡了， 嗯， 他可能就是那个性子还没有尽够，所以他就想玩，嗯， 耗电量没有耗完， 对对对，要玩好了然后再睡。 对， 然后那个我一开始也是那个就是抱着他睡，就抱睡抱睡，然后听音乐，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个特别耗时间， 嗯， 因为他就是到了现在这个年龄他对周围的一切都很好奇，然后我们家就是会有那个 CD 机嘛，然后他一般就是听音乐，然后听着你还是过去动一下，然后我要听这一首，然后就按，然后换个碟儿什么的，就一直这样。一岁半，对，他什么都会， 等于不断有这些东西在刺激他，他已经刚要睡又醒 了。对对对，然后 你们真讨厌，给他放音乐，还用 CD 机这么高级，有那么多按钮的东西，他明摆着勾搭他吗？ 然后我就很崩溃，因为每天哄睡大概都得花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嗯， 很累啊，因为他现在也很重了，你抱着很累。后来我就想算了，我说让他那个躺床上自己睡吧。然后那个后来就是我们开始实验嘛，就是我和我老公都躺那儿，然后把灯都关了， 对， 然后跟他说松果你该睡觉了，然后把睡袋穿好。那当然他一开始也是会喝完奶嘛，他一般过来然后就在床上先跑来跑去，然后扒着自己小床上玩一会儿，然后那个过来就跟你哼哼唧唧，然后啪啪一啪，但是大概过个十分钟左右他就躺在那儿了，躺那儿，然后这边滚滚那边滚滚，然后抱着你再滚滚再滚滚，睡着了。 对， 然后现在他这个时间就会短一些，当然没有你们十分钟那么快，我们大概二十分钟左右， 嗯， 睡着了，就一边躺那，我说，嗯，来妈妈给你讲个故事，然后讲着讲着讲着，然后就睡着了。 对， 嗯， 对对对对对，他我觉得现在小孩子是特别需要这种仪式感，还有这个对于程序的这种建立。 对对 对, 对，他自己会觉得特别重要。 嗯，就是你看我们家孩子现在比较小，但是我觉得仪式感在这方面已经有一所体现了。就是每次快要到他哼哼唧唧闹叫的时候，把他的衣服一脱，把他往床上一放，他有一段时间很开心，就是那种特别兴奋的开心，蹬腿伸胳膊。我觉得他似乎已经知道我要进入到我马上要睡觉前的这段时间了。嗯，然后呢，他会有一段时间就是也不睡觉玩啊，比如跟玩玩木偶啊，给他放放一些好玩的玩具啊什么的。过一会儿开始揉眼睛的时候，我觉得好，这个时候我可以开始准备哄睡了。 信号已经很明显了。 对，这会儿信号很明显了。但是我们家孩子比较让我头疼，就是还必须要亲喂，就必须要用叼着奶头的方式去哄睡。这是我现在还没有完全克服掉的。 不不，这不用克服，亲，这个是不同的月龄，不同的需求。他还小， 嗯 啊，他连半岁都没到，他现在也没有吃固体的食物。所以这是他唯一的食物来源和这个情感建立的基础、 哦、 所以你最近的付出还是非常值得的。 好的好的， 你要珍惜这段时间，因为之后你想给他这样亲喂的机会他也不见得要。 纵凯老娘不需要了， 真的是这样。佛系妈妈大启迪，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话题，也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的直播的环节当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来。 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了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蒲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口粮的问题，吃饭的问题， 奶，哎， 奶，六个月不能加辅食之前肯定就是母乳嘛，对吧？ 对， 六个月之后辅食添上去了，这个母乳、奶粉、辅食各种东西，它的量怎么来配比，孩子一天到底吃多少才算是正常，吃多少拉多少，都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确实是在我觉得没上班之前的时候，这些问题对我来说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不用离开家嘛， 嗯， 随时需要我的时候随时我都在，但是自从上了班之后，这些问题其实每天在困惑着我。你看现在已经快七点了，六点半了嘛，我已经从中午的十二点半离开家到现在六个多小时没有去吸过奶了，所以我也很担心奶水会不会因此而变少。 来，我们来听听佛系妈妈们都怎么说对于这个问题，孩子吃饭这个事儿。 我先说一下我们主持人那个小月龄好不好？ 好， 对， 就是 那因为在六个月以前宝宝还要主要吃母乳嘛，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我们是比较建议妈妈，第一也是为了宝宝的口粮，第二当然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奶奶不要受伤，不要堵奶啊，等等等等，不要发烧。所以基本上就是在六个月以前宝宝多久吃一次我们就尽量多久吸一次，或者是随着他的规律去喂奶，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作为这个佛系妈妈这个体系当中进行的还不错的我来说，我们家老大其实不是这样的。刚开始加辅食的时候是一个比较教条的人，就是加辅食一定要先加米粉， 嗯， 然后再加香蕉，然后再加什么，而且必须要多少克多少克多少克， 严格遵守， 严格遵守 顺序。 对，而且我记得印象非常清楚，不到六个月那天不敢加，后来我自己忽然悟出来，我们家孩子没有代表，就是他在五个月眼泪巴巴的看着你，那个感觉就是妈妈我想吃一口， 对对对， 然后很严肃的告诉他，对不起宝宝，再等几天你就可以吃了。 对对对对对，是因为咱们现在反复的去跟辣妈们去讲说六个月之前不加辅食，六个月之后再加，最后呢妈妈会非常死板的等到 对 刚刚好五个月零三十天 才给孩子加辅食 的。 但其实在之前孩子已经对于你手上的那口东西，就是大人吃东西，就你看那个眼神馋的都不行，多么的可恶啊。你说现在回想一下， 就现在我们家孩子现在不到五个月四个月二十天吧，他有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坐在我们旁边，你就看到可能莫名其妙突然开始流口水了， 吧唧嘴 就开始对有点流口水了，就开始有一点点懂得说你们在干嘛，你们在吃东西， 你们在吃独食，小心拉肚子。这是开玩笑哈，就是所以辅食这个事情六个月是一个大概的一个 范畴， 对，没错，就是六个月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一般情况下早不会早过五个月，晚不会晚过八个月，所以如果在五到八个月这个阶段呢，你发现你的宝宝可以独立坐一会儿，或者是扶着能坐一会儿了，然后同时呢他又能够有对食物有兴趣，然后再其次呢就是他的那个吐舌反射消失了。我们正常吃奶奶的时候可能宝宝会把舌头吐出来，那如果他的吐舌反射消失了，说明他其实已经做好了吃辅食的准备，然后他又能够坐一会儿了，说明其实他的食道是垂直的了，这样的话他就能够去吞咽固体食物了，对，所以其实在这个阶段他就已经准备好了，真的不用等到六个月，对，然后呢在辅食添加早期呢其实兴趣是最关键的，培养他想吃的兴趣，然后培养他自己想去拿想去抓这种欲望，量其实并不重要，对，所以我们家第二个宝宝就是在佛系的关怀下，非常明显的在前六个月以前几乎没太加，我快六个月的时候加掉了，然后在一个半月之内基本上不太吃的，就是属于那种你看着他你觉得特别想吃辅食，然后你就给他尝试了，但是他五口马上告诉你够了，可以了，就这样，对，然后我们家当时其实家人也曾经想过说，哎，那要不然给他多吃两口吧，对，后来我们就说算了算了，既然孩子不想要就算了，然后突然之间到七个半月开始给他第一次吃鱼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敞开了，对，到现在就是走到哪里就不能看见人家吃， 放飞自我， 就是完全 心情超量， 对、 就是、 对对，所以 把他这个胃口打开之后，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吃的习惯， 对，所以应该尊重孩子，就是他自己其实有他的兴趣，他想吃多吃少都是他的事情，我们大人要注意培养的是兴趣和安全就好了， 而且很多的家长现在为孩子，就是我们现在把这个跨度跨越到就是大月龄宝宝甚至是已经可以完全吃东西的孩子哈，他们会觉得说，哎，孩子吃饭一定要专心致志，不能有人打扰，所以为孩子吃饭这个事儿必须咱们要专人专办啊，专门有一个房间就你们俩啊，或者是阿姨或者是亲妈，你们俩就喂吃饭，我们吃我们的，会有这样的情况的，所以导致这样的孩子可能就只能每天在家里面这个房间吃，一旦带出去就不吃饭了。 哦，这个我还没想到哎， 这我们家孩子绝对不可能，因为他是一个特别爱吃的小孩，就是从小到大，你不管母乳、奶粉、辅食、米粉什么菜，他全都吃，只要递给他，他一定会特别开心的接受。 天使宝宝， 所以 我喜欢这样， 从来没有担心过吃的问题，我们只是担心他会吃 太 多，太 多 积食。 对对对对 对, 对、 嗯，我刚刚说的那个案例。宋丹和冯月没有听说过吗？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案例，而且我也差点，我差一点，我的孩子就会成为这样。要不然孩子吃饭不是很好，然后大家就各种大人就讨论 想办法是吧？ 说是为什么呢？后来 吃饭不专心， 对，觉得是太不专心，大人不能在旁边，我就不能看着他，什么这那的。你们觉得会有这么一说吗？ 我身边有过这样的，然后我们家老大其实就是一个特别不爱吃饭的孩子，甚至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不吃饭还好，每天都高兴，只要一吃饭，表情是严肃的，只要把他抱到餐椅上， 嗯， 只要抱到餐椅上，就立马就觉得他紧张了，不对了，然后就开始哇哇大哭， 嗯， 对，所以我们家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这样，但是还好我倒没有用这种方法，我身边有的朋友是这样，就是要求宝宝一定要在固定的位置上，然后固定的方向，固定的怎么样，但其实我会觉得说，因为我们也看过很多妈妈，吃饭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所以首先无论你选择用什么样的方法，不要让宝宝有压力， 嗯， 但我还是觉得让宝宝在一个固定的位置吃饭是好的，但这个位置最好是饭桌上吧， 嗯， 因为大家都在这边吃饭，其实气氛是很融洽的， 对 对对对，如果你把它放到房间里去吃 好奇怪的哈， 对对对，他可能会觉得又关小黑屋了。 我跟你讲特别奇怪，我们家孩子现在四个半月多哈，他有一天前两天的事情，喝奶粉，以前在客厅里面，我们可能那边看电视，然后听着声音，然后呢阿姨抱着他就喂了，偶尔会瞟两眼电视方向也就算了。昨天呢有一天阿姨不在家，我妈抱他去卧室他睡觉的地方吃奶粉，死活就不吃。后来我突然反应过来，我说可能是地方换了，我说你这样放回到客厅里面去喂，果然就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吃完了。 那需要开电视吗？ 没有，没开电视， 那还好， 就位置在那。 我说这还上瘾了，还得看着电视喝奶。这 我就跟我妈开玩笑说，我说你想把你放到卧室里边吃饭你干吗？把你放到厕所里面吃饭你干吗？ 所以我们应该给他养成一定的习惯。那我们也会看到在外面有一些家长，就是对于孩子吃饭这个事情，就是你今天必须要把这碗饭吃完，剩一口都不行，那你这一口你不吃了，你下去玩闹，我就追着你屁股后面就跑，快来快把最后一口 吃掉， 这是不是也不对呀？ 对，肯定是不对的呀，就是咱们就跟现在咱们平时是一样的，现在咱们几个人特别好，然后我说我要表达一下我对你的爱意，亲，这鸡腿你必须吃光，差一个鸡肉皮都不行，你必须全吃光，你肯定是不对的啊。所以带入到小朋友的生活，他就被强迫，啊，为什么很多小朋友他长大以后叛逆，他就是叛逆的那个被强迫的那些细节，然后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大人的想当然，这段时间就很多的小朋友会被吃，就被迫吃东西，然后就容易消化不良生病嘛。 所以对于吃饭这个事情，我对于冯月说的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在我们之前讲离乳那个主题的时候，冯月讲过一句话，说孩子吃什么都长大，吃一口馒头和吃两口馒头没有什么太大差别。所以对于吃饭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也要提示一下，佛系妈妈可能是不是就不太在乎说每天具体要吃多少量。 对, 对吧， 吃什么妈妈做主，或者咱家掌勺的姥姥或者奶奶做主，吃多少孩子说了算。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家小孩因为他很能吃嘛，就是他会在我们吃饭之前吃完他自己的饭，然后呢到了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把他放在旁边， 又 看着我们吃，他也会很想吃，但是我就有点不太敢给他吃，我怕给他吃多了，所以就顶多喂他一些那个小零食啊，小饼干什么的。就是咱们能不能给他吃咱们大人的这些饭呢？他现在一岁半左右。 好问题，就是首先说给他小饼干不是什么好的选择，你这时候不如给他来点蔬果类啊，尤其是蔬菜的那种，比如像现在给他一个小胡萝卜条啊，就现在啃着玩去，这都没问题，啊，然后咱们现在的成人的食物，只要不是过辣过咸的，调味太重的，其实孩子是可以小规模的尝试一下的， 对，就是正常咱们不是说一岁以前不吃盐嘛，然后一岁以后现在呢比较主张就是如果他无所谓你加不加盐都行，然后我也比较建议就是尽量把大人孩子的饭往一个时间靠一靠，要不然的话就是对于特别爱吃的孩子吧，他虽然已经吃完了，但是他是完全见不得你们动嘴的， 你们太讨厌了，为什么背着我吃， 对， 还是跟我不一样， 对对 对, 对，所以对对对，所以我比较建议就是正餐可能宝宝吃了一部分，那你可以稍微留一点出来，比如说蔬果或者是一些用手指可以拿的食物 食物，因为一岁多主要培养他自主进食嘛，所以你可以拿这样的食物。如果是零食的话呢，其实还是会不如自然的食物好。 嗯，然后把这些食物放在你们吃饭的时候桌上，他可以看到哦，原来我跟你们吃的是可以是 一 样 的， 嗯， 或者你甚至可以当着他的面从你的盘子里面拨一点儿给他吃，他觉得很有成就感，哇，我终于跟你们平起平坐了，多不容易啊！哎，说到这个吃饭，我自己还干过一件特别我觉得很佛系很酷的一件事情。当然了，这个可能是不是准确是不是正确这么做还需要丹丹跟冯月来评价一下哈。我呢爱吃辣，哺乳期的时候呢就勉强忍住了自己，一旦断奶了，哇，撒开了，终于可以吃辣了。有一天我点了一个外卖，那叫什么来着的辣子鸡，对，辣子鸡川拌的特别好吃，一大盆全是辣椒。我儿子呢也是，他其实对吃饭不是很感兴趣的一个孩子，可是他就是对那些他自己没见过的你们在吃的东西很感兴趣。他没吃过，他在我旁边的餐椅上坐着，他就非指着我那个辣子鸡。我跟他说这个辣你不能吃，不行。我跟他解释半天三遍他没理解，我说行，你想吃是吧，我喂你行吗，我喂你，给他一喂，他吃完一口以后反应了三秒钟，哇，就哭了，就惊天动地的哭，就觉得说这什么鬼，为什么会这么疼。因为大家都知道辣不是 会麻， 不是味觉， 灼烧 是一种痛觉吗， 对， 哇，然后当时就让他喝水，然后这大的就哭，哭得可委屈，觉得妈妈怎么可以这样，你居然伤害我。但打那以后我再跟他说这东西辣，他再不碰了， 挺好的呀，我觉得挺好的呀， 就给他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哦，原来辣是这种感觉， 挺好的呀。 你们觉得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小小的惩罚一下孩子吗？ 就是人生百味，就让他尝一尝嘛。这现在他可能不太喜欢，以后他可能会跟妈妈一样的口味，就像我们家那孩子一样，他是陕西的娃，陕西的人的孙子应该是。然后我的公公喜欢放点辣子啊，他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四五岁可能我发现的， 他已经会吃辣了， 非常，就是你说这是辣的，没事儿，来点 啊，这网子 挺好的， 挺有意思的，然后醋。就来点没关系，他就是他的口味，其实一家人嘛，就不吃两家饭，慢慢就一样了， 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有从这个试辣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运用到平时生活当中，比如你告诉孩子说这个危险但他老不听，你就不如让他去试错一下，就给他一个试错的机会， 小小的惩罚一下下， 这样他反而就会有记忆，你不要说啊，你一旦试了错会有危险，我不能让你承受这样的风险，所以我就不让你去尝试这样的一个危险的事情。 那看来我现在可以上吃点辣椒了吗？ 对对 对， 对， 其实哺乳期还是可以的， 可以， 对对对，就是 我真的尝试，有时候偶尔吃一点点，我在尝试看他会不会过敏，结果我发现还真的没有看到说什么起小疹子了呀， 没有那么，没有那么， 然后所以我觉得可以慢慢慢慢锻炼他了，那种感觉。 对， 对， 对， 对，是的是的，就是我们要给哺乳妈妈证明哈，其实像酸辣呀或者是麻辣呀或者是像一些哪怕是生鱼片呀，或者咖啡呀这种，在哺乳期妈妈来讲没有完全的忌口的，所以其实我们 热泪盈眶那天我的一个朋友也算是我的一个领导哈，他给我发了一个微信说他们家孩子有两天没有拉屎了，是母乳宝宝没有排便了，然后觉得很着急，说是不是因为就是因为他妈前两天摊口吃了一嘴辣，你看吧，孩子上火了，这下可怎么办，两天没有通便了。我说如果是纯母乳的话，你给他揉揉小肚子就应该没什么问题，就过了半小时跟我说，哎呀太好了，终于拉出来了，这颗心终于放下去了。我说其实啊，我见过最长的宝宝没有拉屎的超过一个星期的都有 啊，天哪，我也是超过两天没有拉，我也挺紧张，可能我还做错了一点点事情，就是我给他尝试冲了一点点那个益生菌，就是我实在是觉得我当时等不了了，我去什么药店买了小儿的那个益生菌，然后人家是可能比如冲一袋，我因为他月龄小嘛，大概两三个月，我给他冲了大概三分之一左右，然后让他就着水喝下去了一些些，他没有全喝下去，大概喝了有个五毫升左右，结果过了半个小时，我妈妈说天哪，拉得惊天动地，把我都震慑住了，我妈妈说从来没有见过那么一泡粑粑扑面而来的感觉。 我见过最长时间攒肚的小朋友攒了不到三周，妈妈就特别淡定， 快成貔貅了，好担心的， 特别胖的小小子，就是四个月大概就快二十斤了， 天哪， 就那段时间就蹭蹭蹭的把那点儿营养物质全吸收自个身上 了 一点没糟蹋，等到快三周的时候，有一天他妈妈发微信给我一张照片，然后上面就是黄金灿烂的一块，基本上快到半罐芝麻酱的状态， 黄金甲 又细又密还黄色的 特别好。 我们今天聊了这么久，佛系妈妈其实不是想说为这样一类妈妈说句什么洗白或者怎么样，因为在某些人眼中看来，佛系妈妈是不负责任啊、这个 不尽心、 不管不问的代表，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为此呢，我专门拍了一个总结小视频，送给全天下的辣妈和酷爸们。 妹妹，开始啊！ 开始了。刚刚开始接触"佛系妈妈"这个词的时候，大家都还处在好奇和娱乐的阶段。可是说的多了呢，就开始有人质疑了。他们说："什么佛系妈妈？你不就是不负责任吗？孩子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你都不予理会，爱咋咋地。"然后呢，就找一个机会，找一个"佛系妈妈"这样的词儿替自己洗白。对于这种人，我特别想说，到底我是孩子他妈，还是你是孩子他妈？其实我们所谓的佛系，就是不慌不焦虑、不急躁，并不是不管不顾、爱搭不理啊。简而言之，我们的佛系妈妈崇尚的是自然养育。 勇敢，男生还勇敢，没事。因为我们给孩子的成长环境提供了一个更加自由和放松的环境，当然这样的教育方式也就会更加有利于他们的成长， 而不是孩子的一举一动每一个行为都时刻绷紧我们大脑的那根弦儿，都如临大敌那样，才是真正的为孩子好。所以如果再有人说我的佛系养育是不负责任、消极、丧，那我只能送你七字放弃真言。 好了，为佛系妈妈证明这个事情，我们今天在场的五位哈，不管是说还没有进入到佛系这个状态的戴毅、还是说像我和雅娇正在往佛系那个状态去进化的，还是像冯月和宋丹可能已经修炼成 得道成仙了、 都希望所有的辣妈酷爸们可以非常淡定的去面对孩子成长当中各种小插曲。那最后呢，我想要做一个小采访哈，2018年各位做妈妈的真正想要获得的一份礼物，或者说想要得到什么，就像我们刚才节目里面讲的那个2018年的新年愿望吧，当妈的新年愿望，能不能一人来说出一个发自肺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从冯月开始好不好？ 好，我就是希望我们家小孩吃好喝好，不要得感冒。 宋丹呢？ 我希望可以带着两个宝宝一块去旅行一次 啊！ 对我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挑战。 是是，希望你成功了以后来节目里面跟我们分享一下。 必须的，一定告诉大家攻略。 好，雅娇呢？ 我首先也是希望我们家宝宝健康成长吧。然后，因为他现在也大了，所以我也想是今年争取带他出去玩一次吧。他现在也就是北京周边玩一玩，就还没有出过北京。 戴毅呢？ 首先他还挺小的，我现在特别特别期待他能喊我妈妈那一瞬间，这是一个愿望。 你这个再等等吧，我们16个月了还没叫我妈妈、 天哪，那其他就是健健康康的，然后呢能够比如说我是很想出去玩的，但是看你们说两三岁的还都没有出去玩，我说我先还是稳稳妥妥的健康成长吧。 你可以的，你可以的，想想我可以的， 我一直拿你做标板，你知道吗？没有说服成我们家那一位，没说服成。 哎，你们的新年愿望都非常的，就是 简单是吧？ 积极阳光，然后为孩子着想。我们来看一看接下来这个采访视频当中的这些妈妈们，他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It can be hard to figure out what to get your mom for Mother's Day, but fortunately, the moms of the world, or at least a few of them, have come together to tell us specifically what they would like this year. I'm a mom. I'm a mom. I am a mom. And I love my family. I love you. I really do. And I appreciate your sweet little homemade gifts on Mother's Day. But I have to be honest. They're terrible. What the f*** is this? I don't want the gift. Your teacher forced you to make me. I'm your mother, not your mouther. And Happy has two things. You think I'm bigger than our house? You know what we really want? We want to get drunk with our friends. So drunk, we don't even remember we have kids. We want to get hammered, and we want to sleep. The last time I got to sleep in past 8 a.m., Moesha was still on TV. We want to get drunk, and we want to talk about the size of Ben Affleck's d***. Based on what I saw in Gone Girl, it is about this big. So this year for Mother's Day, please. The only gift we really want is to be left the f*** alone. And Ben Affleck's a public Simpson's message for moms for mimosas. 这个可能需要袁一给大家来其中做一些解释哈。 就是你们不觉得很真实吗？ 就这些妈妈，我听懂了其中一部分吧。应该是我的妈说，我希望我的这个妈妈这个获得礼物，就离他们远一点，离孩子们远一点。 就是首先他们是不同肤色的妈妈，他们都说我是一个妈妈，然后我很爱我的家庭，我特别在爱你们，而且我也是这么做的。 然后 但是 收到孩子礼物，说这什么东西，什么鬼东西？ 但是 OK， 他们真正想要的就是和自己的朋友可以就是 醉到天明， 对 对 对, 对，然后我可以睡到自然醒，然后 我们可以 talk sex。 对，然后在母亲节这一天的时候，也许你们可以都让我一个人待着，让我冷静。 Leave me alone， 离我远一点。 所以问一问现场咱们这几位，想要跟朋友一醉方休的，请举手。 举手。 我有这种想法，我曾经有这个想法，是能不能让我放我出去玩了个通宵，吃到天亮？ 对，想我那么爱喝酒的人，已经多少年没有喝过酒了。 你们的愿望就应该是这些才对呀、啊！说什么希望孩子健健康康？ 是的，是的，是的。 好了，佛系妈妈的真面目又流露出来了。 对， 再次感谢我们的佛系妈妈代表团，今天可以光临我们的潮流梦工厂的辣妈正传。也希望咱们最后一段关于自己的新年愿望这个事情，可以回去给家人看一下，好吧？ 好， 然后让家人了解一下我们内心真实的想法，好吗？也希望你们梦想成真。 好， 谢谢你们，再一次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我们的潮流梦工厂。稍后为你带来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袁一， 我是丹毅，再见。 来，三位给大家打个招呼。 好， 再见，冯月。 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了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濮歌读美文”。